清楚了解 界都在变，你纵然不言悔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去了解，不太明白，我已经就不堪， 幸福的门为你开， 别只给 怕我不爽。

Thank you.

想见你的脸，念你的时光已像剧场，愿你的界限比爱短，给你的逃亡无限宽广，直到你心慌。 Yeah. 们都没权利将我大做出选择，最好是平静的等待。总是若即若离，似是而非，却无法靠近，总是费尽心思万般呵护，也无法进入到

哦。 走了

剩很多话都没见过。传说传说季节有四个陆地没淹没，听说蘑菇云朵混合海啸完了，在你召唤了的周末地球毁灭性收缩。莫斯科北京是什么传说，传说中鲑鱼荒漠高贵或龌龊，大人抱的大哥小孩继续爱的怒火是最后的烟火，文明被狠狠走落。 他没有错。